就换。 相见恨晚的遗憾，这首歌里的彭佳慧，她声音里都透着甜。最后这首歌它叫做老月光，情歌是老的好，月光和月下的人也一样。再会。 感谢有你，平安车险。 大雨中为我抢修换胎， 大周末的替我修车跑理赔， 用心为车主才是好车险。平安， 我们选对了。 4080000000。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。